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书店开张了，陶阳子等于白手成了一家小书店的老板。陶阳子这一生，特别是西南这一行，做过各种类型的活计，还没有做过老板呢。光顾书店的人不少，陶阳子毕竟是文化人，进的书颇有品味。乱世中，迁移来古镇的文化人多了，人们除了物质需求，也有精神渴望。古镇周边，连同昆城的读书人都来小书店选购图书。阿山几年中跟着陶阳子学习，已识得不少字。有时陶阳子去下棋，阿山就带着竹生在店里照看。另外他还购进竹子，制作了竹器，然后放在书店的一角销售。所以陶阳子就给书店取名叫绿竹书店，这样便安顿下来。古镇离昆城一段路，听城里的轰炸声也成了习惯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陶阳子一家总算有了一份安定。眼见聪慧的竹生一天天长大起来，早早地送进镇上的小学去念书。竹生跟着父亲学了棋，在学校摆棋局，把所有比他大的孩子都杀败了。小学校长本是大学教授，听说陶阳子原是围棋研究会的棋士，便来登门请教。校长对陶阳子说，战争总有尽时，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，自当延续。校长本就认识陶阳子，学校的课本都是从绿竹书店进的，于是陶阳子当了学校围棋班义务教员。书店刚开始，陶阳子去了一次昆城，找到了瑞总住的地方。那是一个不大的院落，黑漆门紧闭着。陶阳子敲了一会儿，才有人出来开门，一看是原来的马便。马便看到陶阳子很高兴，看来很少有人来看望瑞总，已是门庭冷落，车马稀了。瑞总显得老了，精神尚好，政界的人往往一退出政界便老得快。瑞总的动作都有点迟缓了，看到陶阳子认了一会儿才认出来。瑞总说，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了？战争当中下棋的人没办法生活了吧？ 人老了话多，瑞总开了口也就刹不住。他对陶阳子说，小日本是热昏了头，中国那么大，够他吃的了，居然还要去碰美利坚。战争是肯定长不了了，到国家平定，他一定要给政府进言，成立一个棋院， 每年进行全国比赛，把下棋下得好的都弄到棋院来养着。中国在棋上也一定要打败小日本。这个下了台的将军对政局还是那么热心，战争也是一局棋，在战争的这局棋中他是败了，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。说到棋，睿宗的棋瘾就上来了，拉着陶阳子要下棋。马便说睿宗就是想下棋，找不到人下，拉他来下，他哪是睿宗的对手呢？陶阳子陪睿宗坐下来，陶阳子想着自己是不是该输一盘给睿宗。陶阳子按着与睿宗下棋的习惯，伸手去拿黑棋，睿宗却很快地把黑棋拿到了手里，并在盘上端端正正地放了四个子，嘴里说： 我不打仗了，就在家里下棋，虽然没有对手，但我一直在研究棋的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 陶阳子突然发现下野让成了平头百姓的睿宗变得可爱，从来要下白棋的他居然自让四子，看来他在棋上已是清醒了。这一盘棋陶阳子并没有让他，睿宗行棋依然有着雄风，但已显得实在了。陶阳子不免想到，睿宗雄进而退，不失气节的人生，心念杂了一点，棋的咬劲儿就不够了，输了两子四目。睿宗呵呵笑着说： 我在官位上，你胜了我，现在我下来了，就想要胜你一盘。我放了四个子，想我睿某人棋再怎么差，天下也没有可让我四子的棋手，可你还是厉害，有着神仙一般的走法，要不是看我老头子老了，走得松了一些，我还是下不过你的。 陶阳子也呵呵地笑了，他还是难得这么舒心的笑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西南古镇夏季很凉快，这一天下起了绵绵细雨，书店里比平日清静许多，还没有到打烊的时间，顾客已经走近了。陶阳子独自拿起一本棋谱来看，这是书店新进进的棋书，谈的是黑白布局，算是入门的书。书是日本华裔写的，陶阳子仔细看时发现作者是元清。元清去日本有八年光景，算来是个二十余岁的小伙子，却已出书了。书中谈的虽是简单的开局，但处处透着元清对棋局定势的研究，隐隐已有大家风范。元清从一个个的开局定势拓开去，演示了不少变化。这些年陶阳子也在研究定势的变化，本来以为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，可书中却有些所见略同。元清毕竟在对局不断的国境中，书中谈变化时有着近一层的理解。 书的最后有一盘实战开局的讲解，黑白子摆了几十手，仔细看看觉得这么熟悉，摆到后来似乎是戛然而止。陶阳子想到正是他当年第一次与严青的一盘棋，那盘棋正下到这里便停下了，严青匆忙开溜了。严青单挑这盘棋来做实战范例，书里对黑白的每一步棋都有着讲解与说明，是因为这盘棋中断在开局与中盘之间，正蕴含着无限的变化，也蕴藏着元清对陶阳子这位昔日棋友的怀念吧。陶阳子正看得入神，想得入神，在心中也把那盘棋再复一复，那是他初进瑞宗府真正的第一盘棋，他怀着多少对棋的展望啊。若换作现在来下，会有许多的不同，心境的不同，经历的不同，对棋的理解的不同，时空有了变化，棋局也自然会有变化。但当时那样走来也都含着无穷的变化，正如元清在书上谈到的得失，变化由得失而来，如何是真正的得，又如何才是真正的失呢？变化无穷，得失也无穷，得亦乎失，失亦乎得。元清现在来谈当时的棋局，所有的说明也是基于当下对得失的理解，基于他的人生的那一片时空。无限人生，无限变化，无限理解，也正是棋的独特的无限天地。有一个人进了书店，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城市女性。这些日子里来书店的大城市学生多了，陶阳子也不在意，由他自去书架上挑书。慢慢的，他转到前面的书柜来，一眼之时看到陶阳子手捧着这本奇书，看到了封面上作者的名字，似感意外的轻轻呀了一声，就靠近来看，引动了陶阳子注意。这个女性也由书注意到了看书的人，两个人同时抬头相看，不由眼光凝定，都呆住了。山河破碎，风飘絮，身世浮沉，雨打萍。无尽的岁月跳动了一下，又凝定了。陶阳子眼前的人便是梅若云。乍一看，梅若云几乎没有变化。陶阳子是不计人的服装的，只是从梅若云的容貌来看，确实没有什么受到战争伤害的痕迹。想来，因为由于日本人关系亲近的秦时月的庇护，生活无忧，也不会受到什么侵袭。可是细看来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梅若云的眼角已有隐隐细纹，毕竟也是30多岁的女性了。而她的眼光越发有着一点朦胧迷离的色彩。相隔7、8年了，陶阳子现在能够坦然地对着所有人的眼光，也能仔细看她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缥缈之中看形象。一时无语，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梅若云扶起笑来，笑之中有着旧日的飘逸，又多了一点沧桑感。还是梅若云开口说话，她告诉陶阳子， 战局动荡不安，他早就不想在南城生活了。他来昆城已有些日子，这次到古镇来，是来参加一位大学同学的婚礼。这位同学与另一位在艰苦中相扶相携的校友结婚，举行婚礼的时间还早，他在镇上转转，书店的名称吸引着他进来看一看，没想到就看到了陶阳子。轮到陶阳子说话了，他依然不知怎么说，实在是一言难尽。梅若云应该没有受什么苦，而他陶阳子受了那么多的苦。于是梅若云接着说下去，他当时知道了陶阳子家庭的变故，他赶了去，在那一片废墟上留了一张纸条，写了他的地址，让陶阳子联系。他一直没有等到陶阳子，后来听说陶阳子不知去向了，也就断了相见的念头。他的声音流露着旧日的情感，但经历了生死艰难的陶阳子感觉中有了间隔。梅若云略去了一些情况没说，其实南城陷落后，他很快就离开了与日本人合作的秦时月，住到了一位女友家。然而他也不知道秦时月一直通过那位女友对他进行着照顾，这次他来昆城也是秦时月暗下里安排的。自从梅若云嫁了秦时月，他们还是第一次单独在一起。说了一会儿话，他们又静下了，只是默默地相对着。这时书店的门开了，阿山撑着伞带着竹生进来。竹生连跑带跳的跑到陶阳子的身边说，学校的老师夸他的棋下得好。阿山看着梅若云，梅若云也有点惊讶地看着阿山。阿山露着笑，笑中带着一点警惕。陶阳子想起来给他们做介绍，说梅若云是他中学的同学，说阿山是他的妻子，接着叫竹生喊阿姨。梅若云说，竹生这么大了，他蹲下身子来抱了抱竹生。阿姨你真香，阿姨你眼睛当中有水在动，在亮呢。阿姨你真漂亮。梅若云放下孩子便逃似的快步走了。阿山是送饭来的，陶阳子对阿山说，他们已经有8年多没有见面了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他结婚的时候。阿山没有作声，只是端出饭来给陶阳子吃，阿山和孩子也陪着吃。书店外响着雨的沙沙声。到晚上床的时候，阿山扶扶陶阳子的脸才说了一句，你的妻子一定也很漂亮吧，你原来的妻子。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？今天看到你的同学才想到，你的妻子应该也是这样的，是城里有气质又漂亮的女人。应该不是我，现在却是我。人生有命，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